秋庭朝影吹雪，人海清茶一壶月。隔夜又踏山河帖，且留几声相空阶。烟波一别知难写，重在眉心这寒夜。冬云煮酒清冽，坐看晚舟渐渐叠。我写东风送繁华，直到相思遮白发。翩翩枝头落朱砂，悲欢万里呀。他下落花花长他，雨过楼台听琵琶。忽见眼前烟霞，红了眼中几重纱。人海清茶一壶月，隔夜又踏山河帖，且留几声相空阶。烟波一别知难写，重在眉心这寒夜。冬云煮酒清冽，坐看晚舟渐渐叠。写东风送繁华，直到相思遮白发。翩翩枝头落朱砂，悲欢万里呀。他下落花花长叹，雨过楼台听琵琶。忽见眼前烟霞，红了眼中几重纱。相思遮白发，翩翩枝头落朱砂，悲欢。